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2:00晚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把练成绩，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傅妈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海量学习干货，词根词缀，我们今天进入到 C 字头。 没错，刚才金金老师说啊，是海量词根词缀的学习，结果我每次也都讲那么几个。 哎，但是综合起来那就是海量啊。 哎，对， 大家不要小看现在的这几个每节课几个词、词前缀什么的，到后来你会发现举一反一百。 哎，还真是这样的。我再补一句流行语吧，叫什么呢？这个以时间换空间。 哎，而且这个空间呢，什么是自然生成的？ 对，没错， 那还不是人为制造的。好，今天来大家准备好了，千万不要迟到啊！干货分分钟就开始。C 字头打头的一些前缀呢，大家马上想一想，哪些单词 C 打头了？太多了，很多那种 C O N C O M C O C O L。 嗯，有晶晶和您主持节目，咱俩合作愉快。 我们是 co-host。 哦，对，一起主持， 共同主持、搭档主持。 哎呦，咱这屋子热呀，一出门我晕倒了。 collapse， 你看，反正就跟那个 CO 干上了。 哎，对，哎，这词儿啊，英文中特别多 ，CCO、COM 开头的。 嗯，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这种词的前缀，有点像咱们中国的这个百家姓里那个。什么王啊李啊，就这种 就是太普遍了。 哎，大姓今天咱讲的是， 而且是太常用了。 对，没错， 我们呢也就怎么说抛砖引玉吧，给大家讲几个哈。听完了这个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 CO 为基础的很多的前缀大都带有某种共同和合作的意思。其实咱们从这个语言的细节当中呢是能够看出来一些，比如说人类社会制度啊社会的治理方式啊，人的行为模式啊，和人物社会的一些运作方式。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这个 CO 它为什么在词的前缀当中特别普遍呢？就是因为它广泛的代表了人类发展当中的很多进程的关键要点。 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作分工的社会。 嗯，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哎，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去在记忆这些词的时候，你感觉就上一个层次了。 对，没错。那刚才金老师呢给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给您讲的是 CO 啊，这个类似的一些前缀。那现在呢我们先讲一个啊，不是跟这个 CO 相关的，是另外的一个小的也是 C 打头的前缀。 好，它是 CRAB 以及 CARBO。 嗯，对，这个词根呢说实话也特别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万物其实都是由碳所构成的。 哦，它就是碳。 对，这个小的前缀 CARB 或者是 CARBO 就是表示碳这样的意思。 碳啊，什么碳呢？就是那个碳元素的碳。 没错没错。您看现在哈，咱们经常提倡的是这个要低碳生活、 哎、 要环保是吧。所以这个碳呢您可得好好学，在我们的四六级以及考研的阅读当中听力里面经常出现。 哎，这个碳的英文单词呢叫做 carbon。 carbon 在 carb 的基础上呢，它加上了 on。 嗯， 实际上呢，这个 bon 它也是一个词。 对，没错。那么在这个单词当中啊，它的前缀呢，就是刚才给您讲的 carb。按理说呢，它后面应该是接上两个 b 接 on， 对吧？但可能是为了拼写的方便啊，或者是发音的方便，哎，人家就给它化繁为简了，所以就变成了 carbon。但是呢，正像金晶老师所说的，这个 bon 呢，它也代表一个含义，就是您在化学学习过程当中听说过的一个叫键，叫化学键。 键，键什么？键盘的键，好不好？ 对，哦哦哦，对，但是它就叫做化学键。 化学键， 对，所以你我叫傅建立，你就可以说傅邦立。 这个傅妈对这个 J 打头的词比较敏感，是吧？ 对， 对对， 键盘的键，化学键， 哎， 要专业一点，是不是？ 哎，是是是， 嗯，物理化学，这是科学。 对，那我们回头再来看呢，它就是由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化学键啊，其实呢它就是啊连着好多原子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 哎，没错。 哎，所以我们说这个碳元素呢，它就是有好多这个碳原子啊，哎，被这个键给连在一起的这种物质。所以你看它非常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啊巨大的这个碳元素的这个化学的这个模型了。 哎，其实这个词和词根呢，它所指的就这一个意思，嗯，就是碳和碳元素，一个chemical element。 对， 就这个，而且 carbon is found in all living things。 嗯， 在我们所有的 living things 当中都有 carbon。 是啊， 尤其是它是以一种最纯粹的状态存在于哪儿呢 ？diamond， 钻石。 对，没错，在钻石里面， 所以它的纯度很高。 对，其实钻石就是由碳那个变出来的，是吧？ 现在社会呢，我们很流行说什么低碳生活，是吧？低碳经济 ，a low carbon economy。 对，那我们其实也会说啊。做最大的努力要去减少碳排放，就是 carbon emission。 对，carbon emission 这些，还有 carbon levels 碳水平，以及呢碳税 carbon taxes 都行。 对，那现在呢全世界呢还流行的是叫做碳排放的交易，就是说我可能这个企业我可能会要排多少多少碳，但是呢可能我这个通过节能减排啊，我排的少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把我节省的这部分的碳到这个碳的交易市场上去交易，卖给那些哎经常的污染环境的这些企业，达到一个让我有激励的作用，让我更愿意去环保，也惩罚那些碳排放量超标的企业。 所以这个词呢大家还是要知道，因为现在啊在很多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啊，报刊杂志上啊，都能看到或听到这个词语。 没错， 这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的词。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个由 carbon 啊做前缀呢引领出来的一个单词叫 carbohydrate。 对， carbohydrate 这个词儿，如果您听过我和金晶老师给大家讲的四六级的食物选食，咱们是做过见过这个词儿的。 那现在在遇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拆分了。 嗯， 啊，先把 carbo 呢作为一个碳的前缀先拎出来。 好的， 再看看那个 hydrate 有没有很眼熟啊。 对，那朋友们您都知道吧，这个 HYDR 其实它也是个词根，表示的就是氢气或水这样的意思。 水， 对，因为我们知道水就是由氢和氧构成的嘛，而且是 H2O， 所以它大部分是氢，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HYDR 既可以看成水，也可以看成氢气。那您看这个词，一个词根和前面的这个碳啊，这个前缀放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一种合出来的这个物质啊？ 就是碳和水，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in food provides the body with energy and heat。 这是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和热量的一种物质。 没错， 你所吃的米啊面啊糖啊淀粉质的物质啊都是碳水化合物，也是能够让你 精力充沛长身体， 对， 越来越强壮的重要的物质。 没错，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有的女孩子比如说要减肥不吃碳水化合物， 光喝水， 其实对你的很多的身体器官发育是不好的。 对， 尤其你的大脑需要很多糖分去运作。 咱中国的这个文化讲究什么呢？想吃什么身体就缺什么了。你说你想吃您不给他吃行吗？ 饮食要均衡所以说你要是缺少碳水化合物的话，身体没劲儿没力气， 然后就 collapse 了，是吧？ 然后就懒懒的 倒了 嗯、也不一定，傅老师很着急要讲 collapse 这个单词了。 我就给大家先预热一下，预了好几遍了。 哎，所以说呀，你看听我们节目还知道什么？还知道碳水化合物对身体挺重要的。嗯、 还知道化学键呢。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哪怕你生活当中你不吃肉，但是你碳水化合物没少吃，你也不会瘦的。嗯、 哎，对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哎 ，carbohydrate， 嗯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 对， 这也是一些营养学的健身的单词。 那朋友们呢？您觉得好像啊，这个 carbon 还有这个。carbohydrate， 哎呦，那么的专业，可是在我们的四六级考研，甚至是雅思、托福的阅读里面都会出现的。 对，它非常常见。 而且您说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些也挺重要的呀？啊，您去买一些这种上面写着英文标识的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些产品或食品， 嗯， 都会有哪个词儿啊？碳水化合物。 对 ，carbohydrate， 注意发音和注意拼写。嗯、现在你知道 hydrate 是水了。 嗯， 那么碳水在一起就好记了， 对， 好辨认了哈。 是， 好， 好，那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词根啊、前缀，还有这两个单词儿，你好好的去掌握一下。 嗯， 现在呢，咱们就啊有请出今天的主角， 最大的一个主角， 对， 就是 C 打头的，以 C O 开始。往后加起来它做加法CO 在元音词根之前、COL 在同辅音词根前，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是什么单词儿，你这个 CO 呢就 double 一下人家单词首的那个字就好了。 哎，您说的太形象了，像这 CO 吧，那它的后面的词根一定是以 O 打头的， 所以你看到了很多 CO 都是 COO 开头。 哦，原来是这样、 啊、看到 COL 都是 COOLL 开头。 明白了，那不管他们是元音词根之前还是辅音词根之前，反正 CO 以及 COL 都表示的是共同一起这样的含义。 共同一起听上去就是一个很温暖啊、嗯，有协作精神有合作精神的一个词。 说得真好，咱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cooperate。 嗯 cooperate 后面加上了 operate operate。 我们现在先来讲一讲哈，这个单词当中的前缀、词根以及后缀。 前缀肯定是 CO。 没错，那刚才已经讲了 CO 呢就表示的是 合作共同。 好的，后面的 ATE 这个老朋友了，而且大家会觉得很晕哈，它一会儿是形容词，一会儿名词，一会儿动词啊。哎，这个词当中呢 ATE 是一个动词的后缀。 嗯 嗯，那现在咱们来看这个 OPER， 大家注意哈，这个 OPER 呢这个词根呢它本身有很多含义，就单纯的词根就有很多含义。它首先可以表示的是工作的意思啊，其实还可以表示的是身体的意思。 身体。 哎，或工作这样的意思。所以整个单词呢我们既可以理解成就是大家在一块工作，这不就是合作吗？ 哦，所以我们把 OPER 这个 OPER 哈、 嗯、 理解是工作的意思或者是身体的意思。 对。 那你这身体在一起共同在一起不也是共同在一起工作吗？ 对呀、啊。 大家都凑一块儿了。 身体力行带他一起努力嘛。 那做手术叫什么呀、嗯、?Operation。 Operation。那不就是在你身上动刀子吗？ 对，开工吗？ 对对对。 在你身上开工吗？ 开工。 这个 OPER 既表示工作也表示身体。 是的。 好，大家都合到身体都合到一起来了。 嗯。 就是共在一个什么屋子里工作。 那可不吗？ 一起合作。 对。所以这个单词啊看着我相信大家可能初中都学过。但是呢他可能是生生的背下来的， 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哎、对对对，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嗯、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 To work together with somebody else in order to achieve something、嗯、大家一块合作协作、 嗯、 主要是强调呢我们有这个意愿啊，我们有这个行动啊、 嗯， 在一起合作协作什么的。 对，他也不会说呢再产生出什么了，就是反正有一个事情咱们几个人一块儿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配合着做就行、 哎、配合过、啊、做就行了、啊、 对，你比如说这两个组吧同意相互协作、 嗯 啊、The two groups agree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嗯，那这个当中呢大家注意啊 cooperate 后面接着是介词 with， 哎，和谁一起合作呢？ Cooperate with somebody。 哎，没错没错。 或者是呢 cooperate in something or on something。 什么意思？ 那就是也是在什么事情上一起合作吗？ 对，那朋友们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这个词后面接 with 它是后面挂人。 对 啊，但如果它要是接什么 in 啊on 啊，它一定是挂的是事情。 哎，没错。 嗯， 好，说他们呢曾经密切合作哈，共同规划这一项目。They had cooperated closely。 In 看到吗？ 嗯 ，In 什么呢 ？In 什么项目 ？Planning of the project。 对了 啊，我一起规划这个项目。 对，合作在合作在什么呀？合作在规划上。 对 啊 ，cooperated closely in planning of the project。 您看，咱们外交部部长王毅同时说了，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世界的交响乐，对吧？ 嗯， 哎，比如说咱们和各个沿岸的国家合作，挂介词哪一个？ 那一定是 with， 对不对？ 各个沿岸的。 哎，那如果是我们一起合作哈，大家一起去提升我们人民的生活，那是不是后面挂的是 in？ In 哪方面的事情？ 哎，没错没错。 好，这就是 cooperate。 cooperate， 哎，我们学到了口共同 ，O P E R 工作或者是身体。 嗯， 好，共同合作，所以这个词不难了，已经变得简单了。 对，没错。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C O 打头的叫 collaborate。 嗯， 这个 laborate， 大家马上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拆分出一些你自己认识的词。发现了，labor 是不是有个 labor？ 没错没错。 是不是有个 labor 是什么意思？劳动。对对 labor 的意思就是工作呀、劳动啊这样的含义。 五一节叫什么？Labor Day， 那就是劳 动 节。 Labor， 咱们来看这个单词哈，前面啊 collaborate 这个词的前面是 C O L， 刚才咱们说了，它为什么这后面有个 L 呢？因为后面的词根是 labor， 对不对？所以它的辅音是 L， 那不能再接 C O O 了，所以它辅音就得接 C O L。 C O L， 哎，就这么来的。那前面就是一起的意思，中间表示的是劳动。字面的含义好像还是大家一块劳动。 大家一块劳动。 嗯 ，work together with somebody in order to produce or achieve something。 嗯，大家呢一起啊合作，但它不是简单的低层面的，说我完成这事儿就可以了。 嗯， 是我不仅仅完成，我还想实现一些什么目标，我还想创造一些什么成果， 我要产出一些什么东西。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你看咱俩合作哈，哎，不仅仅把这事儿做完了。哎，我们还擦出了一些灵感的火花， 嗯， 艺术的火花。这个时候，我想那个刚才学的这个 cooperate 这个词就不太能够去表达这个内容了。 对 ，cooperate 呢，主要是在一个大层面上哈，大家进行合作和配合。 嗯嗯。 而这个 collaborate 呢，就指的是哎，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情， 嗯， 你得出点力，我也出点力。 对，没错， 是吧？一起共同劳动。嗯，叫一起共同工作、劳动、合作、协作。你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在合作培育一种新的疫苗。 嗯， 你看这是不是很具体的呀？ 一定是很具体化的，你也干，我也干，大家一块干，是不是、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啊，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 嗯 ，are collaborating to develop a new vaccine。 对，这个 vaccine 的意思呢，就是疫苗。所以您看它，但是大家注意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ooperate 这个词，它的后面要接上 with 或 in、on 这样的词。 对， 但这个词不行，就是你合作了做什么事情，它只能接的是不定式 to do 这个结构。 嗯 ，collaborate to do something。 哎，对了， 当然它也可以 collaborate with somebody on something， 还也行，反正它意思都是合作。 对，但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一定是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说这些年来，你看我们合作搞了许多项目，哎，这生活中用的特别多，是不是？商务口语当中， 对， 我们合作搞了许多项目，怎么说呢 ？We have collaborated on many projects over the years。 嗯，那朋友们，您看哈，这块用的是 we have collaborated on many projects， 它为什么这儿用的是 on 呢？ 哎 ，on something 也行吗？ 那好，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有吧。 大家注意哈，如果我们接的是这个 to 啊，记住哈，它表示的是正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事儿还没有完成， 马上开始了。 哎，对对对，但如果你要接的是 on 呢，它首先表示的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它才能用 on 呢。除此之外，前面像 we have， 所以表示的是就这个专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嗯，就某项事情而言， 哎，对， 已经开始了。 对， 好，所以这个 collaborate 大家也可以掌握一下它的搭配哈和它的意思。 嗯，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词呢，它还有别的一些引申的用法，很有趣。比如说像勾结敌人哈、通敌这种也叫做 collaborate。 对对， 它这方面的意思，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一下。 所以好多单词呢，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感情色彩它是中性的。 是吧？他得需要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里面才能知道，哦，你代表的是正义还是邪恶。 这个 liberate 呢，就是大家共同出力呗，是不是？ 对， 你里应外合，它也是一种 liberate。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应该还学过一个词叫 elaborate， 就是在 liberate 的前面加一个 e 这个字母，它表示的其实是精致的。那你想想，什么事情是精致的呀？它需要你特别小心翼翼的，得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是不是精致的呀？对吧？ 就是话说回来，这个 collaborate 呢，它不是说完全它就是褒义的意思啊，它有不同的意思。 对， 但是那个 cooperation 呢？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合作的意思了。 对，没错， 就没有这些什么里应外合的意思。 对对对，是因为它就是一种合作嘛。 对，你说大国大国之间的合作 cooperation， 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合作 cooperation。 对对对，没错， 对不对？ 好像我们很少用这个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e 就是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 对，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到一个什么？ 对对对， 目标，我们培育疫苗啊，对吧？我们做一个项目啊， 没错没错， 把他跟他合作撰写传记啊，什么这些具体的事情上要出力的， 出力的，而且是俩人一块啊。 对，要出力的。你看这叛徒吧，这些都是偷偷的搞点情报啊， 也得出力， 也得出力。对，他不是说哦，我跟你 cooperate 合作就好了，而是我得搞情报啊， 对对， 弄资料啊。 传点音频视频啊，是吧？就好像咱们两个人多专业，在一直干这个事情。 但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它的区别主要是这样子。 对， 多看例句吧，平时下来多看一下例句。 是是是。 好，再看下一个，傅老师最喜欢的哈 ，collapse，collapse 啊 ，col 打头也是这个前缀共同。好了，那就要讲词根了。 是 lapse。 LAPS 啊，这个四字母的词根，它其实不是很常见啊，它对应的单词也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记住吧 ，LAPS 就是表示滑倒这样的意思。 Lapse， 滑倒， 滑倒。 呀，也不知道这词儿是从哪来的，滑倒 ，lap，laptop。不是大腿吗？ 那对，可以那么说哈。 腿 对 ，laps 对，就这个 laps 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词根啊。如果你去查单词的话 ，lap 它比如可以表什么折叠呀，就这包围啊这样的意思，它也没有和滑倒相关，所以或许它并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当中的一个词根，可能是外来语的一个表现了。 嗯 啊，所以咱们就明白就行了啊。反正 laps 在某一种的语系当中，它应该表示的是滑倒的意思，我们就借了它的这个意思。 那一起滑倒 啊，咱俩就一块，那就俩腿一块滑呗。 哦，对了 ，laps， 你想想 ，lap 本来就是大腿嘛，俩腿一块倒，是不是就？这重重的就倒在地上了， 就倒在地上了，也是 倒了，对不 对？所以这就叫做崩溃嘛，倒塌、坍塌这样的词，包括人倒下、昏倒、晕倒，那么一瞬间的非常怎么样，突然的， 对，没错， 倒下， 倒必须是两个腿一块儿，你要一个腿站着，它也倒不下去。 哎，说的也是，那也就不叫倒了 啊，那叫 晕 晕，对。对，没错， 那叫晕。 是，所以collapse 这个词呢，您看看，哎，就一块轰的一下就倒了，是不是？ 叫轰然倒塌， 轰然倒塌 ，fall down or fall in suddenly， fall in suddenly， 对 ，often after breaking apart， 嗯哼， 啊，通常都是 breaking apart， 就是每个部分就咣叽一下就全倒了， 就垮塌了，最形象的，最形象就是那种，比如说。下很大的雪，那房顶呢？不剩 压塌了， 哎，就压塌了，不剩雪的重压呀，突然就坍塌了， 我们先来说这个房顶塌，大家想英文怎么说啊？房顶叫 roof， 对不对 ？roof， 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roof collapsed， 好， 完了， 房顶就倒了， 那倒在哪里呢 ？Under the weight of snow， 啊，倒在重重的积雪之下， 哎，就这么就倒了。 曾经我看过一篇女权主义的文章。他其实想是呼唤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然后他就说，这个当他的这个丈夫啊，这个去世以后，他忽然间发现，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然后他觉得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轰然倒塌了，也用的是这个词 collapse 啊、哦，你看坍塌了， 对， 倒塌了， 对， 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了，也可以指 sick person， 指病人 啊， to fall down usually become unconscious。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very sick. 嗯，由于非常的虚弱，生病了，所以就晕倒了。 你看，在街头，有时候经常看见老年人 啊， 一下就倒下去了。 是是是， 那个瞬间就失去意识了。 对， 突然性的倒在地上。 没错。 Collapse in the street. 所以这个词呢，我们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事物、东西的一种倒塌、崩塌。一个是人由于虚弱，然后他没站好稳就倒地下了。 对， 嗯， 所以很多东西的崩溃呀，包括像股市的一些崩溃呀， 嗯， 这些哈， 经济的那个崩塌呀， 崩塌一瞬间的，然后这剧烈的， 嗯， 都用 collapse。 对，还有你比如说咱俩这个主持啊，太投入了，太累了，一出门咱俩全倒了。 我不会的，和驸马有点虚吧。 光 机我们这。早上主持到晚上也不会的 哦，对，都练出来了。 对， 那你就倒着播吧，是吧？ 不可能哈，我们是钢铁战士。 哎呀，厉害厉害！ 驸马倒了，驸马可能会倒。 我向你们学习。 所以说这个词 collapse， 现在呢，我们口头流行语当中很流行出啊，我崩溃了。 对，崩溃了，哎， 就崩溃了。但是这个崩溃呢，英文中好像还没有 collapse， 好像没有心理。 是 崩溃的意思，但是如果你这么用啊，估计老外还是能懂， 能懂，那意会言传的感觉。 但是它更多的还是指你因为生病啊、虚弱呀、啊、失去意识的倒下，是这种倒下，还是指身体上的比较多一些？ 哎，对。那另外呢，给大家一个词，就是 faint， faint 这个词就也可以表示的是晕倒啊这样的意思。 当然，你说你网络用语当中说我晕， 嗯、 这不能用。因为人家那个晕是真的是晕倒 了。对，可能您说网上的晕是因为是你比较 confused， 是吧？就晕菜了，可能是。 哎，对，那个晕，是是是是、是没搞清楚状况的晕。 对， 啊，而不是你身体，比如低血糖啊什么的给晕了。 哎，我跟您说，我小学的时候我晕过一次，早上起来没吃饭，然后还升国旗呢，然后升升就晕了。 那你还刚才就说了嘛。主持出门晕倒的肯定是您 是 啊，来拍拍驸马的肩头， 哎呦一拍倒了， 语重心长，怎么这么脆弱呀？ 嗯， 是不是种蔬菜呀？ 玻璃心嘛，我们玻璃心 哦，心也脆弱， 心也脆弱， 啊、身体也虚弱， 是、啊、 好好保养一下。 对， 啊、好好 但我们意志是坚定的 啊，好好保养，真不身残志坚的。 我什么身残志坚？ 所以驸马喜欢这个词，我们就多说两句吧。 Collapse， 你就记得 lap。滑倒，两腿站不住了， 嗯、 倒了 ，lap 大腿。 是 说笔记本电脑是什么 ？laptop， 对不对？ 对，没错。 放在你腿上的 laptop， 那不就是办公笔记本电脑吗？ 哎，说的太对了， 就这么记啊 ，collapse。 对，不过大家知道 ，lap 呢，它就折叠，就是我们看到那种笔记本电脑的，它不是一叠上就关上了， 嗯、 打开那个屏幕，它不就开了吗？是吧？啊、 哎 嗯、，laptop。 下来这词儿呢，大家最熟悉了。Collect 收集， 嗯、 啊，这初中的同学都学过这个词。 对，不过咱们先讲讲这词儿 collect 它的所以然。 对，关键得分析。 对，首先啊，大家记不记得咱们学过单词叫做 select， 选择 lect。 哎，这个 LECT 呢，就表示的是选择；那个 SE 呢，表示的是分开，所以就选出来上的意思。 选出来， 哎， 挑出来， 挑出来，选出来， 哦、 对 ，elect 就是择出来， 哎，对，择出来，没错。所以朋友们，您看啊，这个单词呢，这个什么叫做 collect 呢 ？C O L 不是表示一起嘛，对不对？就是我把这一大堆东西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全都给挑出来，全都挑出来， 全都挑出来， 嗯，然后给它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那不就是我把它们其中的某一些拿出来收藏起来的意思吗？ 哦，所以就是收集了。 嗯、对 ，bring things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people or places。 你看，从不同的人当中啊，或不同的物体、地方里面，把它挑出一些来放在一起。 啊，明白了、 嗯、 啊，东家收藏一点，收点出来 啊、 嗯，西家收点出来、 哎，再来点， 然后一起囤在我家。 好、 哦，这就是收藏。 是的，是的。 你看，我们平时说什么集邮爱好者， 嗯， 对吧？明信片爱好者收藏的，是不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到处去搜罗呀？ 对，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硬币收藏者，对不对？ 对、 嗯， 我们说收集什么资料啊 ，collect data。 嗯、 收集证据啊 ，collect evidence， 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收点，我那个地方采点啊？ 对，没错，没错， 共同采集嘛。 嗯 啊 ，collect information， 收集信息啊。 没错。 哎，所以说这个词简单， 我也觉得是， 就简单，就是收集、采集以及收藏。 那您说集邮怎么说呀 ？Collect stamps 啊 ，stamps 就是好多邮票，对吧？ 对， 就是集邮，就是收集好多邮票。那这个收藏明信片呢 ？Collect postcards， postcards 就是明信片的意思。 嗯，所以收集什么东西呢，也算是个人的一种爱好吧。 您喜欢收藏或收集什么呢？ 就说富妈自己吧。喜欢收藏点什么？ 这球怎么又踢到我自己身上了？ 桌布啊、餐桌布啊，这些 是不是经常偷窥我的朋友圈？ 那你这个发的也太频繁了。 哦，也是暴露了，你看看 是不是就喜欢这些家居用品？ 对，宅男嘛，就经济适用男，就都是这样子的。 哦， 哪便宜赶快买一个，就这样。 哦，感情是因为便宜， 便宜打折， 不看那好不好看，不好看的， 看皮看价。 哦，主要是看价， 看价啊， 所以就喜欢收藏这些东西了。 是是是， 啊，就一切便宜的呗。 对，然后高价再卖出去， 高价再卖出去。 您买吗？ 不买不买。 哎呦，这都是我的 collection， 都是我的藏品。 不怎么感兴趣。 下一个单词 ，collect， 大家有什么爱好啊？你们喜欢收集什么？ 对，大家写一写啊。 收集盒子。 哎，好。 盒子怎么样？ 哎，我觉得好多盒子很好看的，小纸盒什么的。 对呀。 是吧？嗯，但您家里大。那盒子挺占地儿的，我觉得。 收集盒子，然后呢，把它用来做一些家居的收纳。 哎，对对对， 是不错呀。 对，我看还有好多那个女孩子喜欢收集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口红。 哦。 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哎呦，那家里的口红好多好多好多。他说他喜欢收集这个。 化妆品呢，其实有点浪费啊，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完完全全的用完自己 一根口红， 一根口红， 真是 一个粉底。 哎呦，我那根我用好几年了，哎，好像我没用过啊。 嗯，是，演出多，演出多，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暴露，哎， 业务多 啊。那刚才呢，给朋友们介绍的是 CO 以及 COL。啊，开头的这个前缀。 好，接下来我们加一点，COM 上场了。 太好了，这个 COM 呀，您知道吗？它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就好几个那个 siblings。它比如说呢，可以把 M 变成 N， 就是 CON。 从 come 变成了 con。 嗯，而且啊，它不仅仅变 CON， 它还能变成 COR， 还能变成 core。 对，那这三个前缀呢，也可以表示的是共同这样的意思。 共同这样的意思。 对， 刚才呢，我们来念一下评论啊。 哦， 同学们说了，有的人说喜欢收集耳机，有的人呢喜欢收集 cutie things 啊，小的 可爱的东西， 可爱的东西挺多的，是吧？ 是，没错。 收集可爱东西，收集钱，这个好，这个好。 收集钱， 这不错哈。 这个好，这好， 这好 好的爱好啊。 嗯，真好。 跟我一样啊， 说富妈是女装大佬，这有点多了哈，这不一定。富妈还是穿男装的， 我还是男装的，对，这个口味有点重。 好，那收集什么啊？你们都还是萌萌的啊。好，我们来说 C O M C O N。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C O M C O N 还有 C O R 都可以首先表示共同的意思。 来，第一个单词叫 comparison。 Comparison， 嗯，马上想想，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单词叫 compare？ 哎呀，真是，咱们经常见这个词，而且您发现没有，咱们的中国的家长特别喜欢的就是把咱们的孩子和别的孩子进行 比较。 是，那你想啥叫比较啊？比如说，哟，你看他那个儿怎么长得就比你高啊？或者他怎么那头发长得就比你黑啊？对吧？他一定是在一个相同的事物上进行比较吧？ 对，相同的事物在一起比较。 所以朋友们，您注意了，在这个 comparison 这个单词当中 ，par 它就表示的是相同、平等、一样这样的含义。 par 这个 par 就是平等、相同、共同的、平等的东西。那这个后缀呢 ？ison。 嗯，很简单。其实呢，后缀应该是这个ION， 只不过呢，它又变成了一个变体，就是 ISON 了。我们再看前面个 COM， 不就一块儿吗？对不对？ 嗯， 那就是把你和他相同的东西都放在一块儿，您说干嘛呀？ 嗯，比呀、 啊，比呀、啊，对呀、啊，把你钱包和我的放在一起，看看谁的厚。 把你的手机和我的手机放在一起，看谁的多。 没错啊、哦，你的多。对对，没错，所以他可能说的就是相同的事物，然后我们放在一块儿，言外之意比较。 比较平等的放在一起比，就是 compare 跟 comparison。 对，所以您看啊，在这个我们说体育精神，什么叫体育精神呢？就是我不会和弱者去进行竞赛，对吧？ 嗯， 这就是因为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是、 啊、一定是咱俩一样，哎，身高体重是吧，都差不多， 水平相当， 水平相当，它其实里面代表了一种人文关怀，代表的是一种平等的精神， 一种境界， 哎，所以您看这个词儿，我觉得我认为哈挺有情怀的。 comparison 平等的放在一起比较，但是比较出来了就有伤害了。 对，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是是。 好，但是你知道这是比较的意思了。 嗯，咱们现在呢来看一个例句吧。 comparison 怎么个比较方法呢？ 你比如说，自附上两份计划以供比较。 哦，附上两份计划，您看看哪份呢比较合适一些？ 嗯、那金老师，您看哈，这个资附上，这个什么意思呀？ 资附上是什么意思啊？ 啊，其实呢就是给您放一个，给您带一个 啊，给您放一个。 对， 我们英文当中呢用这个单词叫 enclose。 嗯，那如果大家以后再去写信的时候啊，说附带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给您呈现一个什么，就是 enclose something 就可以了。 I enclose the two plans for comparison。 我呀，给您放两份计划。目的是什么呢？用介词 for 来进行表达 for comparison， 为的就是您可以比较一下。 嗯，就是这样子，比较、comparison。 给大家一个小的交际的窍门啊，当您想跟领导提出您的要求，并且您很希望您的建议或想法被采纳，特别简单，提供一个 plan B。这个 plan B 很糟糕，很糟糕。然后您先说 plan B， 然后看领导的眼色，发现不行。哎呦，要不您看我再说一个您看行不行、把您的最终的这个 ACE 拿出来，绝对百发百中。 真的 屡试不爽， 把的亲身经验和体验这种职场的油条 啊，职场油条。所以您说哈、就是一个比较真的是很重要， 这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对对、 一比较就有高下了。 是，所以您要想突出你的，就给拿出一个不好的，那当然那个好的就是您啦。 对呀、我们人生不要惧怕比较， 不要惧怕比较， 因为你只有比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有哪些 弱点 优势。 拆你的台怎么样？今天 不是，我只是说咱俩是很不一样的人 啊、 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跟别人比，你知道你有哪些不足， 是是是， 你进步，对不对？ 对对对， 你跟别人比，知道你有哪些优势，你发扬光大，是 不 是？不 能夜王自大，是不是？ 对啊，你不比，你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完全就完了，那就真的完了。 您说的太好了， 就只看自己的缺点，或者只看自己的优点， 对。 那就固步自封了，画地为牢。 还真是，对， 就人最难突破自己的很多问题， 就是最大敌人就是自个儿嘛。所以我们呀，接受比较，乐于比较。 对， 嗯， 放开比较 ，enclose two plans for comparison。 好，不错， 是不是？ 是。 好，来再讲下一个词，特别喜欢这个词，叫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词啊，我们先来看它有一个很好的词根，就是 p a s s i o n。 Passion， 有首歌唱的、P A S S I O N， 你唱的 激情 哦、 Passion， 对，所以呢，这个单词 Passion， 你看就是激情啊，人的感情啊，对不对？ 嗯、 那您看它前面有一个 C O M 这个词跟啊前缀我们知道就一起嘛，言外之意就是咱们的情感是一样的。 共同的， 共同的，所以其实它表示的就是同情。 你伤心的时候，我也能感同身受， 嗯， 因为我也经历过。 是是。 你开心的时候，我也能为你感到高兴， 嗯， 这个感情是通的，我们共同的东西。 您说的太好了， 是吧？ 所以像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大诗人雪莱啊，他有一个作品呢，就叫做《诗歌的辩护》（The Defense of Poetry）。这个里面就说，如果一个人啊。To be a great man， 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必须要两个东西。第一个事情就是 imagination， 想象力。 第二就是这个词儿 compassion， 同情心。 要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所以，别人也可以是他物。他人他物，你可以扩展一下、 没错，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你要去感同身受，把这种感受呢打通连通。compassion 就是这种巨大的一种同情跟怜悯。 其实我觉得如果人和人之间啊都有这种同情怜悯，人与事物也有，这个世界会很温馨很可爱的。 关键是你自己心中啊就已经是天堂了。 哎，对对，真是这样的。 就这个东西它是很巨大的，它是能够温暖你、包容你、消灭你的、消除你的烦恼和消灭你的仇恨和怨恨的东西。 真是，那有一次下雨天，我就看那小朋友，哎，也不打伞了，拿一小棍儿跑到路边去，我就看他干嘛呢，小棍儿把那个蚯蚓给拨弄到那个草地里去， 别让它淋着雨， 或者说别人给踩了吗？ 哦， 是不是 别让人踩了。 哎呀，我就觉得吧，特别有同情心。 是的，你看，我们对动物也有同情心，我们对植物也有同情心。 嗯嗯， 你把你的心量扩展了以后啊，其实你自己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对，所以这个词儿呢，就叫做 compassion， 共同的一种 passion。 那您说，我感觉到一种同情心，怎么说呢 ？I feel compassion、 啊。 I 或者是我表示同情 ，I show compassion。 哎，或者to somebody。就是我向谁展现了我的同情心。 对，所以一个人啊，在自己非常狭窄和狭隘的时候，他很容易痛苦。 嗯 因为他只能在一个小地方困着。 对， 他在自己的那个思绪里边困着。 对，没错没错， 他觉得为什么世界这么对我呢，啊，是哪出了问题呢？ 对，是其实你自己内心没打通，是吧？ 对，因为你跟他是他物，你没有连接起来， 没连接起来， 你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这样。 哎呦，咱们今天这成英语哲学课了，我们又学了 comparison， 又学了 compassion， 都跟这种做人是有关系的。 是啊，所以我们说这些 come 这个词跟前缀非常好嘛。 嗯嗯， 它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行为模式。 对，没错， 我们的行为模式包含我们的心理模式， 是是是， 都体现在这些语言的细节里。 干了这碗鸡汤。 干了。Bottom up， 对 ，bottom up， 别烫着嘴啊！再来一个词 ，compose， 嗯 ，compose，pose， 哎，这不是摆 pose 那个 pose？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这个 pose 啊，它其实就是表示放置啊，摆一个姿势啊这样的意思。 哦，它就是放置摆姿势的意思。 那金老师，我问问您哈，您摆一 pose 时，您还动换吗？ 我肯定不动了呀， 就在那待着，等着照了，是不是？ 对。 哎，所以呢，您看 com 是不是它表示的是一起啊？ 大家十个人在一起摆个 pose， 不动了。 对，没错。所以这个词我们从字面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把它都放在那里，大家都别动了。那么我们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就是让什么事情变得平静。 哦， 嗯，当然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儿，那是不是就是构成了一个画面，组成了一个东西啊？ 构成了一个整体。 是啊，所以这个 compose 啊，它不仅仅呢有让谁平静这样的意思，它还有构成这样的含义。 哦，表示组合起来的意思呢，是大家都在一起。比如说，委员会由十个人组成， 嗯 ，10 men compose the committee。 好，大家来看哈。在这个句子当中，和中文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英文说十个人组成了委员会 ，10 men composed committee。但是那个中文呢是委员会由十人组成，对不对？ 嗯 啊，所以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当我们用 compose 这个词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主动的，就是谁组成了一个神马，就是 A compose B。但是啊。如果您想反着说啊 ，B 是由 A 所组成的，我们首先是不是用的是 be 动被动语气？ 对， 就是 be composed。但是呢，朋友们在笔记本上记一下，它的后面必须得接上 of 这个结构 ，be composed of something。 哎，对了，所以就是它的用法很好玩，既可以是A 组成了 B， 也可以是 B 由 A of 组成。 好的， 嗯， 好的，这是它的一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说刚才富妈说的，可以讲什么平静啊， 嗯， 镇静啊什么的， 嗯 ，to manage to control your feelings or expression， 嗯， 是吧？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嗯 ，making an effort to compose herself， 啊 ，make effort 就努力的是吧 ？make an effort to compose oneself， 你不平静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很多思绪，就各种飞来飞去啊， 嗯嗯， 是吧？你平静的时候，就像一壶水一样，你没有什么波澜， 对，就像西湖一样，嗯， 对， 嗯。所以呢，这个 compose 这个词，哎，我觉得啊也挺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心止如水，就是波澜不惊。就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能波澜不惊？是有容乃大。 对，中国古人说了， 嗯、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哎，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就宠和辱要是都很啊一惊一乍的或什么的、 嗯嗯、 说明这个人不成熟。 不成熟，对。 要镇定你的思绪。 哎，做大地。 对，而且要做大事，人要做大地。Compose your thoughts 啊，今天很哲学哈。 对。 还有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表示创作，一种创作，尤其是指作曲、做音乐。 哎呦，今天晚上您想啊，做音乐那不就那个音符一个个的标在那个五线谱上吗？ 组合在一起， 对， 组成一个整体的作品。 对，我们说是莫扎特在创作出他最后一部歌剧以后啊，不幸的就去世了。 Mozart composed his last opera. Composed something 直接是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对，没错。嗯， 当然他还可以写信函啊，写讲稿啊，写诗歌呀，什么的。 哦，比如说我写封信，就是 compose a letter。 对，关键是你这个创作呢，还得有一些 a lot of care and thought。 啊， 还有你自己的想法的东西才叫做创作。 真是、 啊。这种艺术作品哈。 对。 compose， 关键是思想想法。 对。 compose。 没错。它是把你的一种思想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对，所以咱们还是讲它原来的意思，要组合。 组合。 对吧？ 对。 组合在一起。 对。另外我们总跟朋友们说，一定要学会使用啊，再说一遍， A 可以组合成 B， 就直接是 compose B 了。要是 B 由 A 组成，一定是 B composed of。 所以你说为什么作词不是 compose 而作曲式呢？因为曲是一段一段的，曲一段一段的段落组合起来的。 还真是， 对吧？ 对。 作词就叫 write， 哎，就写 下。作曲叫 compose， 对，因为可能作曲它更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灵感， 所以 compose 了，就这样子。 对， 好，一起比啊，一起共同的情感，放在一起表示组成。好，这个呢词呢，下一个词它的重音就在前面了，因为它是个名词，叫做 concord。 concord， 不知道朋友们您之前听没听过咱们上次课内容？ 必须听 啊， 而且必须记住这个词根是什么？cord。 对， 我都能记住，大家记不住吗？ cord 是什么？ 是心的意思。 对了，是心脏。 所以朋友们您看这个词儿就是心会在一起，就这个意思，就我们的心呀，在一起。 心在一起， 哎，对， 那是什么？同心协力呗，共心呗。 对，那共同的啊，同心协力，那不就一致要做什么事情，或一致要表达什么想法吗？ 嗯，那就是共同的，一致的，和谐什么东西？ 对，没错 ，concord。 对，还有你比如说，哎呀，我们现在啊，这个万事万物啊，非常的和谐和睦，哎，就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可能会用那个词叫做 harmony。 哎 ，harmony 也是和谐。 哎，但是这个词就也挺好的。你看，同心同德，同心协力。 我们说跟邻国要搞好关系啊，要和睦相处。哎，就是咱们中国的外交之道。 哎，邻国我们知道叫做 neighboring states， 就是邻国。那我们说跟邻国和睦相处，就是和邻国啊住着，然后和睦相处。所以我们可以说 living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这就是跟邻国住在一起。那怎么住呢？大家看，我把这个 in concord 放在中间做插入语表状态，那就是 living in concord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听上去就是一派和睦。 是 living in concord withneighboring states。 其实罗素说过哈，这个和平是需要智慧的，战争是不需要智慧的。 战争需要的是脾气。 对，是因为你战争嘛，你不管不顾，你就咣就打了，对吧？但是和平它确实是需要各方利益的一个平衡才能营造出的一种局面。 而且和平是需要你去是需要人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够达到的和平。 哎，您说的是。 但战争呢，是你不需要控制，你是由他去， 对， 把它放出来， 对。 所以你放出来是比较怎么说呢？是 不任性的 。但是你收着，控制住，就是比较有智慧的。 对，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中国文化叫做这个天下主义？对吧？哎，天下皆朋友，海内存知己，天下皆朋友，是吧？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很高深的智慧。 是啊，所以说啊，你看看啊， 看看 这些词语，是不是真的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词？ 对， 人是社会是人组成的。 咱俩感觉像混社会的， 社会惹不起。 对， 社会我富妈，人狠话也多。 社会我经典， 人弱话也多。 啊，开玩笑啊，就是说，你看这些词，我们就长见识嘛，长姿势，是不是？ 是。 不分析不知道，一分析吓一跳。 吓一跳，对对对。 像 concord， 看一致 ，living in concord with， 嗯， 多么和谐，爱与美啊！ 哎，对，没错。 好了，下面来一个 confront。 嗯，这个词儿啊，咱们来分析啊它的里面的结构。您看，有一个 front，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它不就表示的是前面、面前而上的意思吗 ？front 就是前面， 对， 没毛病。 嗯，那什么叫做大家一块儿到前面去呢？ 大家一块儿到前面去。 哎，您想想，什么时候需要大家往前冲啊？ 哎呦！堵枪眼的时候， 堵枪眼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嗯， 对吧？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不能躲，大家齐心协力往前冲，这问题就能解决了。 哦 ，confront， 哎， 一起给我冲啊，冲到前面去。 对，所以这个 confront 啊，首先就表示的是面对，但这个面对呢，它不是我们简单的 face 那种面对啊，那个面对就看到什么东西，这个 confront 一定是啊，面对一些困难呀、啊、什么的。上英文解释。 好。Confront something or somebody of problems or a difficult situation to appear and need to be dealt with by somebody. 您看看，一定是出现问题了，一个艰难的情况，需要我们去解决它，需要我们去面对它。 所以这个词，我们给大家一个四字的中文解释，叫做迎难而上。 哎呦，您说它好， 迎难而上、嗯，你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对， 它降临在你身上，你必须去处理或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逃避。 你有一种勇气在支持你，对不对、 嗯、 ？Confront， 这个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 ，the economic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ountry。 嗯， 它已经来了。来了怎么办？你得解决它呀。 对，没错。 是不是？你正面对这个大的这个问题了，你无法回避了， 对， 躲也躲不开了。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这个 confront 这个词，一定是表示面对要解决不好的事情。 对，你比如说，他心里明白自己必须克服恐惧的心理。 哦、 She knew that she had to confront her fears。 您看这用法多好，直接就是挂双宾语 confront her fears。 对，你心里的魔鬼、怪兽， 嗯， 是吧？阴暗面。 对，心里的魔鬼，这个其实是西方的一个俚语，意思就是内心的恐惧， 就是恐惧嘛。 嗯嗯、 Confront your fears。 嗯，这个面对、解决、克服你的问题。 因为恐惧这个东西，它会限制我们的生活啊。英文中说，fears limit your life。 嗯， 恐惧它限制你的生活。 嗯嗯、 你怕这怕那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是吧？ 对对。 所以你要 confront。要勇敢的去面对，要直面你的恐惧。 对，我记得在两三年前，我做一些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其实我真的是以前没有做过的，当时是真的是有恐惧的。然后后来就发现，那就做吧，傻傻的就做吧，好像也就解决了， 是吧？ 嗯， 就是这个例子。 对对对，所以要去克服它，要去面对它， 是 直面它。 你与人面对 confront， 对峙也是。Confront someone or situation， 嗯， 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一种友善的了，就是一种 in an unfriendly or dangerous situation 啊，一种不友好的，或者是比较 对峙挑 衅对峙的东西了，对对对， 对，要挑衅了、嗯、啊，就这个意思， 是 好 confront 啊，迎难而上、 嗯。您看哈，今天讲的词儿多好，就是有困难我们齐心协力。然后面对敌人，我们一起解决它。 对，都是一起呀、的意思。 对，没错。 好、 嗯， 今天我们不用讲太多了啊， 嗯、 就是这些。好、 嗯，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词语呢，全部来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给大家念一念啊，读一读。来，第一个词根 carb，carbo， 表示的是碳。 carbon， 碳。 carbohydrate， 碳水化合物。 co， 在元音词根之前。 col， 在同辅音词根之前，表示的意思呢是共同。 cooperate， 合作。 collaborate， 合作。 collapse， 崩溃。 collect， 收集。 com， con， cor， 表示的意思是共同。 comparison， 比较。 compassion， 同情。 compose， 组成，使平静。 Concord， 一致。 Confront， 面对，遭遇。 好，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词，